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星期一嘅九点至十点钟，周少祥祥哥都喺度，祥哥回归战线啊！早晨，祥哥， 早晨，早晨，早晨。 系上个礼拜放咗一个礼拜假，抌低咗我哋，不过唔系嘅，安排咗嘉宾嘅。不过讲真啦，祥哥今日就回归战线啊，翻到嚟啦吓。头先喺广告嘅时间，佢话：，哎 ，Hebe， 好想讲下呢单嘅新闻先。讲到呢个诺贝尔嘅文学奖啊 ，Bob Dylan 啊，我谂下，做咩会讲呢单啊，祥哥？点解啊？ 好似啲传媒比较少报道啊， 都有， 有啲就系冇乜讨论啦。但系全世界咧，而家就掀起咗好大嘅争论。 系点啊？系点啊？ 咁啦，上个礼拜咧，即系诺贝尔就话个奖就公布颁咗，我谂系全世界都跌晒眼镜啦。乜佢咁吓？点会关佢事嘅？咁样样。喂，你两位有冇听 Bob Dylan 啫？ 实有听过嘅， 实有听过，实有听过，有听过。同埋我哋嗰代唔同咯，我哋个个都唱噶嘛，个个都攞住个吉他或者咩咁吓。因为佢代表有一啲好得意嘅嘢。第一就系比较 hippy 嗰种生活方式啦，第二就好反建。咁就啲人话点会拉上关系嘅咧？文学奖点会发颁俾佢嘅咧？我哋都估唔到吓，估唔到。咁咧就，但系谂下转头又好有道理嘅喎。你谂下孔子嗰阵时啊，四书五经，五经咧行先咧系诗经咯，诗经咪就系啲咯。近时喺度啲民间嘅吟唱啊，有埋音乐，有埋声吓。咁后来我哋诗词歌赋啊嘛，词都系呢啲嘢嚟噶，词系要嚟唱噶嘛吓。咁佢呢啲系登大雅之堂嘅文学作品嚟噶吓，咁啊冇理由唔俾佢咯。 人形容佢嘅歌其实系即系为耳仔去到写嘅诗篇嚟噶嘛，其实系。 系啦，咁啊而家咧啲人点解会有嘢拗咧？第一。就是、喂，点解系佢咧 ？Why him？ 吓、 你问我吓、啊，我点解唔系 John Bias 啫？点解唔系 John Lennon？ 系佢咧咁咯吓。咁啊呢、這个唔紧啦，唔使拗啦。但系问题就系、是、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好好噶。 嗯， 就系、是、前几届嘅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咧，都抗议、啊。 诶、 系啊，即系就唔系话始于为伍嗰只，就系话系我哋个个都觉得佢好伟大，冇人唔中意佢啲歌嘅。不过。佢哋嘅观点就係、是、喂呢一音乐还音乐佢攞晒全世界啲音乐奖就好啦唔好踩到过嚟我哋呢度我哋应该俾晒最叻最高嘅荣誉音乐嗰边俾佢。点解呢流行文化佢哋话呢不需要再被吹捧再被、普及。而家要普及嘅就係冇人睇嘅诗啦冇人睇嘅小说啦越嚟睇人少嘅散文啦、或者係莎士比亚嗰隻囉。咁佢哋觉得呢应该诺贝尔呢啲咁即系高啊高调嘅，同埋咁受大众接受嘅奖咧，应该鼓励一啲好小众嘅。我哋希望人嚟睇啊嘛，而家冇人再攞本书嚟睇啊嘛，我哋应该要鼓励人哋即系睇多啲书，就唔系听多啲歌。歌咧唔使人推广噶啦，呢啲佢哋听紧噶啦。 咁啊就系正如好似祥哥问咯，即系问我哋有冇听过 Bob Dylan， 咁我哋话实有听过，但系已经同你哋嘅年代又唔同啦嘛。你哋嘅年代个个都攞住吉他。跟住然之后去弹唱，但我哋呢个年代可能有听过，但系少嘅，咁再提翻就令多啲人关注，同埋都系嗰样咯。好似硬系要将流行嘅音乐咧，将佢即系睇低一级咁咯。如果呢个讨论嘅话， 系啊，我自己觉得可能都系个即系时代同个价值观嘅转变啦。就系以前文学系高高在上噶嘛，系话大学教授啊、殿堂级啊，或者即系好小撮人嘅品味。咁而家成个世界观改变咧，就系将文学生活化。咁所以流行文化都系好即系喺生活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其实呢样嘢，正如刚才所讲，我都能够推动到普罗大众对 Bob Dylan 或者对流行曲唔会净系觉得系啲好 cheap 嘅嘢，咁亦都令到作曲填词嘅人更加用心去做一啲高质素嘅嘢，因为哇，佢都攞 Nobel Prize， 简直系一生无上嘅光荣。 虽然爆冷嘅真系， 今日多谢位嘉宾，我介绍下先。 好啦， 就系我拍档阿周华山博士啦，吓咁啊，佢真系好啊，得闲就嚟呢度同我哋一齐啊倾下咁啊吓。咁啊，今日咧佢同我哋讲感恩嘅，不过讲多一句啊，香港。有个青年文学奖嘅，咁啊，祥哥咧同佢哋嘅关系咧，由1970几年开始，而家接近40年啦，咁、你知唔知？我一路都有一个主张噶，我叫佢哋唔好叫做青年文学奖啊，一讲文学咧，人哋觉得好 闷嗰啲人吓， 咩就系中篇小说啊嗰只咯，佢哋系推广嗰只，我觉得唔系咯。嗱，譬如新闻报道都系文学噶，系咪？咁啊，同埋好多即系而家好似而家 Bob Dylan 呢一类咁啊，我就一路建议佢哋改做。青年作家奖、即是鼓励 writing 作家 奖，同埋即是阅读，就是阅读乜都好啦，唔一定要咁殿堂式 嘅即係留意唱西西嗰隻咯。嗱，講真啦，你兩位又有睇過幾多留意唱，睇過幾多西西先？ 以前讀中文系咯，所以一定要睇。 就係啦， 讀完之後就哎呦， 冇聽過都好叻 嘅，我邊有讀過？ 係咯，咁啊，所以就係而家我覺得係好事嚟嘅。諾貝爾呢一次即係擴闊咗佢哋嘅範圍啦，有幾落地啦。你文珍啦，過去十屆嘅文學獎嘅作品，香港有幾多人睇過啊？Bob Dylan 啦，後面點啊？咩 Miles 乜什麼咩之類嚇，外國都識唱噶嘛。 所以呢個就長哥嘅睇法啦。 好，長哥嘅睇法。 咁當然啦，頭先我哋亦都講到今日嘅嘉賓啊，長哥嘅呢位嘅好朋友就周華山博士喺度啊。周博士，再打個招呼先。 好，大家好。咁今日我又帶咗另一位好朋友嘅嘉賓嚟喎。 係啦，不如你介紹佢出場啦。 好啊，好啊。咁有好特別嘅朋友嚟嘅，咁我好欣賞呢位朋友啦。咁又過去一年咧，佢以呢個大義工嘅身份默默耕耘，就為咗一件即係城中盛事。城中盛事就講笑啦，即係為一件慈善嘅活動啦。咁就係第四屆香港感恩日。咁今日好榮幸啦，請到第四屆香港感恩日嘅籌委會主席阿 Cherry 嚟同我哋見面嘅。 早晨，大家好啊。 早晨 ，Cherry。點解咁大力投身喺呢一個香港感恩日咧？ 其實因為我自己係我都真係透過感恩咧去經歷過一啲生命裏面嘅一啲逆境啦，咁攞翻一啲力量翻嚟嘅。咁我咧喺度自己喺度諗啊，如果我細細個就已經識得感恩嘅話，我人生可能有三分一嘅時間都變得更加幸福快樂。咁所以咧，當華山老師咧，佢同我哋講話，喂，今年第四屆感恩日咧，我哋又要籌委一班新嘅委員會啦。咁我就舉手啊，好啦，我想幫手啊，因為我都好想多啲人咧可以認識到感恩，因為本身咧可能我以前自己嘅諗法就覺得感恩咧係咪一啲宗教嘅嘢咧，我冇宗教信仰。 前祈禱嗰啲咁 咯，系啦，咁我咩時間會做感恩呢？咁樣，咁反而喺我認識咗之後，我發現唔係感恩其實唔係屬於宗教咁簡單嘅，或者唔係淨係宗教嘅，而係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咧擁有呢一種力量嘅，亦都可以每一日都做，時時刻刻都可以做到嘅。咁就好希望咧透過我哋每年嘅香港感恩日啦，去宣揚開去咯。 但係好有趣，你頭先講感恩係一種力量，因為通常我哋覺得感恩係一種嘅態度，即係你阿凡。学懂感恩啦，咁所以你讲嗰样嘢，感恩可以令到你成为一种力量，然之后去经历或者系度过人生里面一啲逆境，我觉得好有趣喎呢一个。 系啊，其实我都系咧喺呢一年里面咧，慢慢喺做呢个香港感恩日嘅时候咧，就更加发现呢一个道理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帮助我好多嘅工具嚟嘅，可以话系工具嘅。咁啊，譬如好似筹办一个咁大嘅香港感恩日啦，咁啊，全部都系义工嘅团队嚟噶。咁我点样透过感恩令到即系呢一个活动可以成事咧，或者大家可以团结到一齐咧。咁我哋譬如遇到困难嘅时候，好多时咧以前嘅我咧，我哋就会去谂，唉，真系黑仔啦，又遇到呢啲事啦，点解系我噶咁样？咁反而咧，譬如我哋而家学识逆境感恩咧，我哋就会谂啊，如果呢个逆境可能系送俾我哋嘅一份礼物啦，咦？咁我又学识咗乜嘢嘅课题？又或者喺逆境里面，咦？我哋都仲有。乜嘢嘅工具喺度啊，或者仲有啲咩人喺我哋隔篱帮助到我哋啊，咁我哋突然之间咧就变得由原本咧可能好谢嘅，好冇力量嘅，咁就变得唔系啦，都仲有方法可以解决事情嘅，咁所以我哋就呢个就系对我哋嘅一个力量咯。咁譬如喺个团队里面咧，亦都系，咁啊多啲学习，因为感恩系我哋呢个团队嘅主题啊嘛，咁所以我哋每次开会之前咧都会做一个俗称好似天气报告啦，我哋叫做咁系讲下。今个礼拜咧有啲咩事，或者今个月有啲咩事，我哋好开心，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大家咧开会之前咧已经好似 cheer up 咗啦，已经好有力量去开呢一个会啦。同埋亦都咧，我哋好习惯咧会讲俾对方知，好多谢你咧帮我哋做咗件咁样嘅事情，或者多谢你嘅辛苦啊咁样。咁令到成个团队之间咧亦都可以凝聚到落嚟。咁所以其实听落咧，感恩真系一种即系多方面咧对自己啦，或者一个团队里面都系一种帮助。 来嚟嘅。 嗯，因为我哋讲感恩咧，好多时都系得把口啦，一来啦，二嚟就系好似一个嘅信念，或者咧系一啲事情发生咗嘅时候，有一个嘅感觉，唉，真系好感恩啊！咁但系正如头先 Cherry 所讲咧，可以系一种力量嚟嘅。 系啊，得把口都可以好正噶。你即系譬如妈咪咁吓，仔女话妈咪今日我早餐咧，我特别食得好开心啊！咁得把口就得噶。 哦，咁啊系，系啊， 即系譬如你开会咁吓，我觉得 Cherry 讲得好啱啊。譬如我哋开会咁样样，大家要讲一件事系嗱，呢个十几个人坐喺度啦，你拣一个，你要多谢佢噶咯。过去一个礼拜，咁我觉得大家气氛唔同晒咯，个个都多谢咗人先，之后先至开会，系咪？ 嗯， 其实而家好多商业培训咧，都即系好世界级嘅，都大力鼓励呢种价值观， 系 就系想我成日讲团队精神。即系团队一定遇到困难噶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睇法噶嘛。咁通常对老细嘅落嘅命令咧，总会有人不满噶嘛。咁好容易分裂噶，咁成个团队系散晒嘅，即系或者只系为利益、为份工、为钱咧，咁个团队冇力量嘅。即系老细一唔喺度，咁啊走，或者隔篱公司俾多2000蚊你就走，咁啊呢个团队系必死无疑。 但系华生我听过咧，即系有啲领导层同我讲咧，呢啲系外面嘅领导层同我讲，佢话咧佢一定要 keep 住下面一班人咧唔好团结，一团结嘅时候咧就搞事啦，班人即系如果团结嚟反我，咁好大件事。咁点解 系啦？嗱，依个我个人嘅睇法啦，我觉得依个老细系充满恐惧，佢非常冇安全感，非常多恐惧，恐惧只会创造更多嘅恐惧。佢当然可以咁做，咁下边嗰班人又系一种对立啦，即系佢用一种唔信任、一种批判态度。你估个下属会用咩态度对翻老细啊？ 极不安我见佢， 极不安啦，系咯。咁大家就只系纯粹利益同利益嘅关系啦。咁呢个老细就算佢赚到钱咧，都系穷到净系剩翻钱，即系佢唔会开心啊。就算赚到有利益咧，同埋嗰个利益好脆弱啊，一冇。冇咗你关系，即刻反面，即刻踢炮，即刻即系开拖。 所以我见到佢哋企业咧，系真系即系乌云密布咁样咯，一入到去个感觉。所以而家新嗰个方向，其实唔系令到佢，即系大家唔信任对方，可以团结。 所以我哋一路推感恩日，特别我哋好强调感恩从小朋友开始。包括我哋盏阿 Cherry 会讲咧，就呢一个大礼物送俾大家，就系嚟紧嘅星期日啦，就系10月23号咧，就系湾仔新医馆。咁我哋已经系第4年搞，每年都系新医馆搞一场，有3000人可以一齐。咁特别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即系真系可能都系破健力士纪录嘅。今次系我哋有2500位市民一齐咧，系送一份祝福俾香港嘅市民，送祝福俾香港小朋友。因为我自己作为香港人啦，都系啦，即系觉得好难过嘅。即系香港经济咁富庶，好多嘢都世界头嗰几名，但系香港人唔开心嘅。我好少见到一个香港人系真系好开心。 今日报纸日后讲香港人唔快乐啦， 系好明显嘅。 有呢啲嘅调查同指数， 冇错。咁呢个系好遗憾嘅。咁正如刚才 Cherry 讲得好好啦，即系感恩其实系一种力量嚟嘅。当我哋持有感恩嘅时候咧，我哋好难痛苦嘅，或者就算面对逆境咧，通常就会抱怨噶嘛。但系当我哋感恩嘅时候，个焦点就由我有几惨。变咗为啊，原来我已经受到好多恩惠，我好有福气，系嘛？呼吸饮到杯水都系一个福气嚟嘅，咁所以我哋就一路搞呢个感恩日，咁都希望由小朋友开始去推动，由家庭开始推动呢个感恩。咁所以如果你都关心小朋友、关心家庭、关心感恩咧，咁你可以免费攞到飞。 系，当然啦，嚟到第四届，头先咧华生就好概括咁讲咗个时间同日期。一阵间翻嚟咧，我好想睇下呢个嘅感恩日入边嘅节目内容系乜嘢咧？究竟有啲咩会做嘅咧？转头翻嚟讲。 原来生活好快乐， 协助。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嚟直播室啦！呢、這个时候咧，继续咧都系有我哋今日嘅嘉宾，除咗长哥喺度之外咧，长哥揾咗两位嘉宾上嚟啦，包括就系周华山博士。周博士早晨， 早晨大家好。 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呢个第四届香港感恩日佢哋嘅筹委啦方面啦，就系 Cherry 喺度嘅 ，Cherry 早晨， 大家好。 头先我追问啦吓，咁啊，今个礼拜日嘅呢一个世界、香港感恩日吓，究竟个内容系啲乜嘢咧？我头先啊好概括咁听咗呢个感恩日嗰个嘅即系做法或者搞，即系点解会有呢个感恩日出现啦？咁但系。入边嘅内容究竟系做啲咩？大家2500人啊嘛，嚟到呢个会场究竟搞咩家伙啦？ 喂，今年就好丰富，而且系大人小朋友都啱嘅。咁因为今年咧，我哋个主题咧叫做祝福生命，庆祝生命，祝福孩子。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嚟到嘅嘉宾同我哋咧，好似做一个即系celebrations 啊，庆祝咁样咯。人人都有噶啦，逆境咧可能未必呢时呢刻可能未必冇，或者未必时常都谂到。但系咧嚟庆祝生命咧，我哋每个人咧带住呼吸啦，带住自己而家咁 咁健康嘅身体啦嚟到啦，咁就已经值得庆祝啦。咁而且咧，我哋咧亦都喺个活动里面咧，希望咧可以咧为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咧送上祝福嘅。咁点解我哋筹委会有呢一个谂法咧？就系我哋今年年头一二月嘅时候咧开始做筹备嘅。咁我哋当中咧有一啲教育嘅朋友啦，有譬如老师啊、社工啊、辅导员咁样。咁我哋咧其实当中有。睇开新闻嘅时候咧，都见到咧今年咧其实系比较多一啲学生轻生嘅一啲新闻嘅。咁、我哋系啊年头嘅时候，咁我哋咧当时就喺度谂，咦如果感恩咧，我哋真系想。即更加可以有效教育到下一代嘅话，不如就将今年第四届香港感恩日嘅主题咧，就定为咧系做一啲小朋友嘅教育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半年里面咧，我哋都做咗一个咧叫做中小学生感恩种子计划。咁、我哋就真系咧走入去学校啦，邀请学生咧嚟到我哋嘅团队里面咧，同我哋一齐咧去上三日嘅工作坊，学一个感恩嘅工作坊啦。学完之后咧，佢哋仲唔单止，仲要咧。需要咧，做一个咧，好似小习作咁样嘅，咁佢哋都做得好开心嘅，就系、走入去社区，将感恩嘅信息咧，透过可能贡献社会啦，或者去宣扬开去俾自己身边人啦，甚至乎系唔识嘅公众人士嘅咁样。咁而家咧，佢哋成个 project 咧就完咗啦。咁我哋咧，所以今年感恩日咧，其实就结合咗咧以往咧，我哋有一啲表演嘉宾嘅。咁譬如就会有一啲深光学校啦，咁佢哋系失明嘅学生啦，咁咪见到佢哋咦哇好叻喎，喺台上面咧可以演奏唔同嘅乐器俾我哋睇啦，咁多届里面，咁咧亦都有小路今年咧请咗一位特别嘅嘉宾，就系小路萎缩症协会里面嘅其中一个男孩子、男仔嚟嘅，咁佢咧就会同我哋唱歌啦，咁我咧有偷偷地咧听过佢 rehearsal 嘅，睇过嘅，我自己咧都真系。睇到流眼泪啊，因为我见到佢喺即係譬如我哋正常人可能唱歌哇好简单啦，冲凉都可以唱歌啊。咁但係呢位朋友呢我真係好佩服佢啊，喺条件好限制嘅情况之下呢，佢仍然坚持自己鍾意嘅唱歌呢一个兴趣。 佢系咪就係小脑萎缩症嘅即係患者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练习咗好耐，咁喺台上面呢同我哋呢去分享一啲佢生命嘅故事啦，亦都会唱歌俾我哋听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安排咗唔同嘅节目啦，亦都咧加插咗翻去头先我讲啦，就系一班咧感恩小种子会上台咧去分享翻，而喺个过程里面咧，我哋透过啲乜嘢方法去做感恩咧？头先咧我哋咪有讲过话，感恩咧啲人成日都觉得。用把口讲嘅，咁其实原来唔系，如果想个力量咧发挥得更加大嘅话咧，系用个心而发嘅。咁喺呢一个工作坊里面咧，小种子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咧用一啲咧我哋叫做正念嘅方法啦，系啦，咁就真系感受乜嘢叫做由心而发嘅感恩咧。咁可能透过佢哋上台嘅分享咧，现场观众咧已经好感受到，哇，原来感恩嘅力量咧可以帮到一个小朋友。提升自信啦，建立良好嘅人际关系啦，甚至乎咧会应付到考试添，即系令到自己咦好有力量咁样去温书啊，攞翻喺嗰个学习嘅兴趣嘅咁样。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当日咧。我哋全日就会有一啲表演，同埋有小种子嘅分享，亦都喺到最后咧，因为我哋今次成年嘅主题咧，都系好想将呢个祝福信俾小朋友，咁所以就有阿周华山博士咧喺现场咧，同时咧做一个千人嘅感恩练习，亦都将祝福咧送俾我哋全香港嘅小朋友。 呢、个感恩练习系咪即系静心啊？ 可以咁讲，会一个好特别嘅静心嘅，会一个十五分钟，每个人首先感恩翻自己嘅内在小孩，即系同全世界所有嘅观众咧。因为好多人唔明嘅咩叫内在小孩，因为每个人都有成长，都有经历过小朋友噶嘛。而小朋友嘅时候咧，都有曾经有唔开心嘅时候，亦都有啲好多好力量、好有趣致、好有创意创造力咧，我哋都埋没咗噶咯。咁、个练习，我会首先同每一位朋友接触翻，透过一个心理疗愈嘅过程啦、一个静心就系、一啲心理治疗嘅方式嚟嘅。我哋每个人都会感受翻，睇翻啲图画，我细嘅时候最开心嘅图画啦，最靓仔、最叻女、最醒目、最精灵嗰啲啦，即系攞翻内在嘅力量。亦都感激翻里边嗰个自己，可能有好受伤害嘅部分嘅、即系俾人恰啊，俾人打，俾老豆阿妈即系话我点唔好啊，咁样即系照顾翻自己。然后我哋由自己开始将呢份。 我疗愈的爱呢送给身边每一个人的、 嗯、 是啊，所以是很正的。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攞到飞， 是啊，讲下呢、這个讲咗咁耐啊，咁节目丰富嘅活动点、嗯、样攞飞呢？咁好简单，大家呢而家上网打第四届感恩日，搜寻第四届感恩日，香港第四届香港感恩日，唔好意思啊，食咗两隻字。咁呢就可以搵到我哋个登记表格。咁我哋今年呢因为想好多嘅市民呢都可以感受到感恩啊。咁、嗯、所以我哋咧跟你免费门票嚟嘅，咁所以先到先得啊！真系要尽快报名啊，喺网上面报名。嗯、 好，唔讲嘢住啦，我而家上网揾第四届感恩日登记咗佢先。 留咗两个字，第四届香港 感恩日。 你又俾位我， 好，而家嚟啦，而家打先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识打字。这年春天啊，原来可以俾我做。 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朝早咧，我哋好多人啊喺呢一度咧一齐学习感恩，而同时咧亦都有一个活动带俾大家啦，就系、是、第四届香港感恩日啦。咁就会喺10月23号晏昼3点钟，湾仔医馆咧就会举行。所以咧，即系有啲嘅听众都打嚟问啦，啊，可以点样攞到飞咧？咁、啊、记住啦，上网要打呢几隻字，就系、是、第四届香港感恩日。咁你就可以咧，即系喺网上面做一个免费嘅登记，然之后咧免费入场，一齐咧就系、是、做下感恩嘅动作啊。不过咧有少少我都想问嘅，即系两位嘉宾啦，华山同埋阿 Cherry 啦，即系头先讲噶嘛，喺逆境里面我哋都要感恩，但我啲 friend 咧或者我自己都系嘅，当一遇到逆境啦，就觉得好无助、好颓，甚至乎咧即系充满戾气啊。咁、嗯、如果你嗰阵时仲同佢讲，喂感恩啊，你要学到，咁佢就一定会闹爆我，你都唔系我，你梗系唔知啦，仲叫我感恩咁样。所以我好想知道，当我哋遇到呢一啲逆境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点样转化，将佢咧即系学懂感恩，然之后令感恩成为一种嘅力量，同我哋一起去度过呢一个嘅难关咧。 系啊 ，Rachel， 你讲得好好啊。咁大部分人听到逆境感恩，觉得好荒谬、嗯，搞错啊，仲要我多谢佢，即 系闹 傻咗啊。咁我自己呢几年咧系大力推逆境感恩呢个理念嘅吓，即系咁我原因好简单，因为当我逆境嘅时候，正如你刚才所讲，大部分嘅人咧都会好唔开心啦，好愤怒啦，好沮丧啦，好受害者啦。咁呢个对自己有咩好处呢？冇任何好处嘅，自己更加唔开心嘅啫。咁既然系咁唔开心，对自己冇任何好处，咁点解仲要做呢？咁我尝试提出一个新嘅方向、新嘅可能性呢，因为以逆境能够感恩即刻转化晒嘅，成个人开心态好有力量嘅。咁点做呢？好简单，第一我哋要理解咩系逆境先。逆境从呢个个人成长嘅角度呢，就其实就系讲紧我哋事与愿违，即系我有好大嘅期望。我觉得行出点解忽然会落雨啊？哇，点解会跣鸡噶？佢点解唔出失约啊？做乜迟到咁多啊？即系我带住一个好大嘅期望，而个期望落空咗，于是我觉得好受伤害。咁、甚至咧，可能有啲嘢我自己嘅期望可能系唔够踏实啦，或者可能我太自我中心啦，我预设咗好多嘢啦，我冇睇到佢嘅需要啦，我觉得你一定要点咁嗱？呢个可能只系我需要嘅，我想法嚟嘅啫，我冇理到你嘅感受。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其实逆境系一个最快嘅方法去摧毁我哋嘅骄傲啦，摧毁我哋嘅自以为是啦，摧毁我哋一厢情愿嘅期望啦。所以当我哋愿意去睇自己嘅时候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快速嘅个人成长嘅方法嚟嘅。即系一个人如果想自己有修为，唔想自己再喺度情绪爆炸，好多人唔识情绪管理嘅，即系一有事就发癫，又反面又嗌交，跟住又内疚，所有嘢推冧晒，感情推冧，事业推冧， 好重啊！系所有关系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啊。而且嗰啲人好多时好叻嘅，好聪明嘅，但系佢个情绪管理失控系玩死晒自己。即系佢一对住逆境，顺境好劲嘅，一去到逆境就发癫噶啦，咁任何都顶佢唔顺。所以我谂第一样要处理系首先处理自己嘅情绪，当有逆境嘅时候咧，首先唔好将自己情绪发泄出去。一揿个 email， 揿个 WhatsApp， 声你冇搞错，离晒谱，咁啊玩完噶啦，嗰段关系就冇噶啦。首先处理自己情绪，睇睇自己情绪系啲乜嘢，然后净系问一问，如果呢个逆境系上天俾我一个嘅功课，俾我一份礼物，想我更加有可能学懂谦卑啦，学懂聆听对方嘅需要， 即一定有啲嘢学到， 一定有啲嘢学到噶。如果唔系，我唔会有咁多情绪啊。如果唔系嗰个唔系逆境嚟嘅，系咪？如果我已经学咁高修为咧，就算事与愿违，我咪接纳啦。对讲冇问题噶。如果我依然对讲系逆境咧，即系话依然有啲功课我未学到，我依然有情绪，而有情绪嘅时候就系睇自己，就系处理自己嘅时候。咁、所以呢个就要感恩翻，我仲有啲功课未学到，而我觉得呢个系上天想我升咧、上天想我进步。 系哇，所以一有逆境嘅时候咧，如果想发嗰一下想闹人咧，即刻冲入厕所先，搵个地方匿埋先，而唔系令嗰度气。 出咗嚟先，咁就可以即係有個空間。 你講得好好啦，當日有逆境，當我想發癲，即刻問一問自己，我裏邊發生緊咩事？ 有啲咩好巧咧，華生？ 有啲我咪好簡單，即刻問自己一條問題：我有啲乜嘢期望未放低？ 係 我有啲咩執着？ 即 係 唔好向外去執入，我覺得哇，你唔好，你點解要咁做嘢？問下自己。 原來我期望我男朋友咧，我 call 佢，佢一定要即刻覆我嘅。 係 佢一個鐘頭唔覆我咧，佢就係、是。有问题啦， 分手啦， 等等啦。咁于是我就问一问，基于乜嘢我一定有呢个期望咧？ 嗯， 佢有冇呢个 期？ 佢可能冇呢个期望嘅。咁、我系咪想同佢分手咧？我仲想分多几次手咧？如果我遇到十个男朋友都系衰人， 咁样。 咁唯一嘅共通点就 系 我嘅啫。系。咁我系个问题嘅根源嚟嘅。咁换多第十一个系冇解决任何问题嘅。 好重啊！即系等于工作咯。你成日个个老细你话衰，咁点解个个老细都系衰咧？会唔会其实系你有啲嘢配合唔到老细咧？ 系咯，即系都系自己。一啲心态出咗问题，而逆境系最好嘅信号，去提醒紧我自己，我生命嘅课题不断重复紧，而呢个课题只会继续重复，直到我学懂为止。 系 逆境就系讲我仲未学懂一啲生命嘅课题。 嗯，唔好抗拒，而系面对佢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搞咗呢个感恩日啦。咁我知道啊，筹委会主席阿 Cherry 喺筹备呢一年当中咧，都遇到好多逆境嘅，系咪啊？ 真系唔简单啊！成个过程我口都震啊，真系。我。剛才華生講的逆境感恩真的在我們的籌委裡面都經常遇到的，因為我們整個籌委會的成員都是義工來的、所以大家都忙啦，打份工啦，拿空餘的時間， 打份工都沒時間休息 的、啦，因為來做這個 還要做義工 哇好厲害、 所以呢其實呢成日都會遇到可能有甩碌啊，或者事與願違的情況、譬如即舉一個例子啦，我在、大概个零月之前嘅啫，咁我哋咧度差唔多又临近10月23号咯，咁、我哋先知道啊，有啲义工咧真系可能身体健康唔好啊，又或者即系嗰排嘅时间真系状况唔得啊，安排唔到，咁我哋咧。真係冇辦法組成呢好似同上年一樣嘅一個舞台製作嘅小組喎、咁樣、我當時都好謝呀，我諗華生都見到我都好少出聲呀，好少講嘢， 當時有一個團隊好重要嘅團隊負責佢傾完之後，佢對唔住呀，我哋要 quit 啦，咁佢有佢困難嘅，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就大步，咁點處理呢 Cherry、 我真係當時我係第一下我都會有諗嘅，唉，就冇咗上年嘅義工幫手啦、或者冇咗以往熟悉做舞台製作嘅義工啦，咁點算呢？咁如果以前嘅我就可能會忍唔住會諗，最衰都係佢哋啦，走咗咁樣。咁但係而家呢，我當晚呢，我係真係靜咗一晚嘅，俾自己靜一靜落嚟，諗一諗，咦，點解上天要安排突然间会冇咗呢一个团队咧，即系究竟有啲乜嘢提示我咧咁、样？咁我咧当时咧，我记得我当晚咧，发咗个梦，唔知点解，我咧梦见咧，以前喺工作上面嘅一件事情嘅，同而家嗰个状况一样嘅，就系、是、临、就一个月之后咧，有一个活动又要开始做啦。咁啊，当时咧我咧又系好腾鸡啦，唔知道点算啦。咁咧，但系咧画面一转咧，就系、是、呢件事情咧、那个活动咧到最后圆满解决咗。嗱，跟住当日咧就好开心啦，咁样，咁我瞓醒觉起身咧，突然间谂，哇，琴晚我都仲系好谢嘅，点解会有一个梦境提醒我嘅咧？咁样，咁可能呢个就系喺发梦里面都做感恩啦。如果帮我揾翻一啲咧，原来我以前我就突然间谂起，其实我都可以自己去做起呢一个工作啊，系啦，点解一定要咁辛苦揾义工？既然义工有义工嘅难处，唔能够做到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就嗰晚嗰一朝早咧，咁我就打电话俾其他嘅成员啦，我就话喂 ，OK 啊，实有解决方法嘅，我话我呢个月咧可以调一调自己嘅时间，我话不如我哋自己take up 咗舞台组呢一个位啦。咁事实上咧又真系，因为咧我哋。成个活动嘅主题呢，第四届香港感恩日呢，都系同小朋友有关㗎嘛。咁、我哋成班嘅筹委呢，都同小朋友呢其实行咗差唔多有3-4个月嘅时间。咁、如果呢最熟悉呢个主题，最想将一个我哋真系感受到最重要嘅信息想传递俾现场观众嘅话呢，咁呢个团队呢本身呢系要有喺呢个过程里面有经历嘅。咁、所以当我决定咗要做呢一个小组 嘅負責嘅時候咧，咁我突然間咧個腦海咧就出現咗好多啊，咁個節目可以點樣做啦？啲、片可以點樣剪啦？咁樣咁就係、呢個對我哋嚟講咧，可能係一個逆境。同時咧，我哋扭轉咗之後咧，就發現咦，其實對個節目嚟講咧，即係百利而無一害喎。而喺呢個時候咧，仲要突然間有一啲其他嘅義工咧，就即刻舉手話：喂 ，OK 啊，我可以翻嚟幫手啊！咁樣，而佢又係好有經驗，可以幫到我哋喎。咁我哋就咁樣覺得，哇！究竟呢個係是禍定是福咧？即係突然間令到我哋多咗咁多嘅資源嚟幫我哋。咁呢個就係逆境感恩喺我哋成個籌委裏面咧，都經歷唔少呢一啲經驗。 因為你一頹咧，你一唔開心咧，嗰件事就真係搞唔成，會係即係破壞嘅力量咯。但如果你正面面對咧，你發覺原來其實我都可以做到，兼且就係由你嘅力量去到令嗰個主題更加能夠突出到咧。咁你發覺，咦，原來係因禍得福 嘅。 係 啊，當時我都好感動嘅，即係當時我都有 concern， 哇，冧會唔會冧檔咧？即係主要production team嗰度，因為有啲私人原因，即係佢哋已經頂唔順啦，佢哋會暫時退出，仲要係即係大 show 之前一個月到喎。咁、結果我好欣賞 Cherry， 即係成個籌委會係好承擔，冇抱怨任何人，反而好體諒。我理解你哋嘅困難，唔緊要，你休息啦，我哋承擔。其實唔知點做啊，我即係個個拍到地下濕曬嘅，其實係。咁但係好最感動係啲咩？成班當我一路去度橋一齊去傾嘅時候咧、結局就揾到另一位有30年舞台經驗、製作經驗嘅朋友，一聽到之後，等我嚟啦。我請你哋，哇！咁我見到哇大師出場，即係佢本來冇諗住參與嘅， 就係、見到你哋個力量咯。 見到嘅力量咁大，同埋好欣賞大家嘅能量，唔係去反面，唔係去抱怨，唔係去攻擊，見你真係實踐緊逆境感恩，佢就主動得啦，我都有時間㗎，我撐你哋啦。咁我即刻，我所有人就呆咗，有你出場，你有30年舞台經驗， 你唔早講啦。你唔早讲嘅，原来你喺度嘅一直。 所以头先华生都讲得啱，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咧，其实或者咧头先所讲，点解即系感恩会变成一种力量咧？就是、见到你哋嘅态度啊，你哋都去咯。咁如果我识嘅，我咪去咯。咁有啲之前可能话会甩底嘅，后屘点解出翻嚟做就系因为觉得，咦，你哋都咁硬正去嘅时候，咁如果我真系得嘅，我点逼都逼啲时间出嚟，哇，好实在啊！呢 系啊，因为其实抱怨吸引更多嘅抱怨， 系啊， 系嘛， 系啊， 爱吸引更多嘅爱。好多人就话，哇，我阿妈好差噶。我老豆点差，佢成日抱怨噶，咁我就问你而家做紧啲乜嘢？你而家咪抱怨紧佢哋咯，咁、所以你屋企就有个抱怨嘅家庭啦、你有冇份噶？ 所以冇建立 你就系帮凶咯、所以你屋企成功创造咗个抱怨家庭咯。咁我话你不如你试下，你由今日开始，你本来日日抱怨阿妈嘅，或者抱怨老豆嘅，你试下去多谢老豆啊！你一多谢佢咧，佢会话：唔使讲啊，冇讲埋晒衰嘢啦， 老土嘢。 吓，佢起初会咁嘅，嗱，你坚持再多佢咧，多谢佢咧，佢总会大约5分钟至7分钟咧，佢就会话。其实我都多谢你噶，点啊，多谢你多谢我啦，咁啊，咁结局就成功扭转咗。咁当然我需要持续练习啦，变咗一个文化啦。咁所以大力推动呢个逆境感恩，真系噶，由自己开始。 系咪真系持续咁做咧？我慢慢咧就会唔需要再提自己，跟住一遇到逆境，我就正向噶啦，系咪就可以咁样做到噶啦？ 呢、个需要持续练习，系一定 work 嘅。成个世界或者赚一场歌可以讲下，就系、即系当嗰样嘢养成习惯啦。而家只系一个意向嚟嘅啫，净系意向系唔够嘅，即系净系意向就系因为好飘啊，或者甚至即系一种感觉。一种情绪， 好容易动摇啦。 系啊，今日爱你，听日憎你，后日冷漠，然之后大后日分手，跟住后悔 又后悔啦，循环。 即系唔好再玩啲咁样嘅，即系玩死自己。 好攰啊！ 系咯，但系相反，如果我哋持续喺种感恩嘅状态，无论发生咩事，唔单止系情绪，而系我哋真系升呢啊！我里边嗰、即系力量大咗、我抗逆力大咗，我自信心大咗，我成熟咗、我踏实咗。下次再遇到困难嘅时候，好本能地觉得呢个系上天俾个挑战我，我要再谦卑。我要再成熟、我要处理自己情绪，逐渐就驾轻就熟。 呢、个课题真系好啱啊，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嗱，今日星期一啦，你翻工又好，翻学又好，甚至乎喺香港近年嘅环境，好多人都觉得系逆境。报纸成日讲啦，又话即系旅游业啊、建造业啊，又话经济唔好。咁但系逆境里面咧，都要睇我哋嘅态度点样咯。即系个逆境一定系摆咗喺度噶啦。咁你即系一齐抱怨由得佢死啊，定还是你可以正面嘅去做翻啲有建设性嘅嘢咧？我觉得今日呢个主题好好。 系啊，特别长哥呢方面其实好有经验，不如请长哥讲。因为过去40年，你做咗无数无数无数乜嘢，我谂你遇到嘅逆境比我哋任何嗰啲多30倍。 咩都系自己睇嘅啫，其实吓、你即系你企喺边个位嗰度，啲事就发生咗咯。吓、你咪抱怨咯。其实我喺度学噶，我自己以前衰过无数咁多，咁谂翻转头，觉得自己死蠢啫嘛。 咁啊，真係要學啊！呢個係一個經驗嚟㗎。咁所以呢，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呢個世香港感恩日啦。咁啊，10月23號晏晝3點鐘喺灣仔嘅醫館度。 啊，我發覺 Hebe， 你每次講香港感恩日，你變咗世界感恩日。 係啊， 我真係多謝你嘅祝福。我哋會 發大佢啊！ 咁都俾你察覺到啲。一翻嚟仲有一節嘅時間，轉頭我哋繼續啦。 原來生活好快樂。 想知多戏都唔知讲乜嘢 嘅。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刚才我讲错了，世界感恩日是的，香港感恩日第四届的啦。刚才呢，我见到 Cherry 呢，即是这个的感恩日的筹委呢，他们就讲啦，今次呢其实好摆了重力就是小朋友的方面，譬如所以看到那些演出的单位啦，心光学校啊，或者是即是刚才他都举了个例子，有一个男孩子会来小到萎缩症协会啦。 是祝福孩子嘛，今次是个主题。 咁所以呢，就在小朋友的那个部分其实都挺难令到他们明白的。你想想我小朋友的时候都几岁啊？十岁、八岁，你同我讲感恩啊？咩嚟？ 借饭桶咯，我就会答你系。 咩你叫感恩？即系佢 做咧， 睬你都嘥气都唔知讲乜嘢噶嘛？你点样令到小朋友学懂呢一样嘢咧？ 真系唔容易啊！因为咧，我哋咧亦讲咗个笑话先，就系、是、咧，我哋第一日嘅工作坊咧嚟到嘅小朋友，咁我哋有问嗰个小朋友啊，你点解嚟参加我哋嘅感恩工作坊啊？想学到啲乜嘢咧？咁样。我妈咪咧就应承咗今个月俾我打机，咁所以咧我就答应嚟参加呢个工作坊啦。咁、okay. 所以咧，其实真系小朋友一开始咧要教感恩咧，原来系真系唔容易嘅。家长咧要出动到打机先可以。咁同时咧，我哋又认识呢位家长咧，记得访问佢嘅时候咧，佢有讲过，其实我想个小朋友嘅努力啲读书嘅。咁、所以睇下试下学下感恩会唔会令到佢勤力啲读书啦？咁样咁我、当时都拗拗头，真系觉得感恩可以帮到佢努力啲读书。咁但系我访问个小朋友个妈咪，又话妈咪俾佢打机先嚟呢个感恩工作坊，已经互相有啲矛盾咁样。咁但系咧后来咧，我哋再听翻呢个小朋友嘅分享咧，咁佢就发现，即系佢有讲到，佢就话。原来呢当佢呢应付考试嘅时候呢，咁佢又即係同我哋喺堂上面呢做感恩嘅分享啦。咁、佢就话我呢好多谢呢，我有一位老师呢佢嚟鼓励我喎、甚至乎呢喺小息嘅时候呢嚟拍我膊头啊，咁令到我呢突然之间呢又好有力量呢，即係好有信心呢就去温书啦。咁呢个呢亦都解答咗我当初嗰个难题，就係、是咦，感恩真係可以提升到小朋友嗰个学习力㗎喎、哦。咁我哋呢其实喺个课程喺个成个三日嘅工作坊里面呢，都系呢同小朋友呢佢哋唔会觉得好闷嘅。因为我哋其实都系透过设计一啲呢真系适合学生玩嘅游戏。咁譬如好似玩大风吹咁样类似咁样嘅嘢。其实呢我哋就系玩到咁上下嘅时候呢，俾提示佢，喂，静落嚟，停一停，停落嚟，然之后感受一下呢一刻咧，翻如果佢内心嘅话咧，感受到自己有啲乜嘢可以值得感恩呢？咁其实我哋最重要嘅方法咧，就系令到个孩子咧喺个课程里面可以咧学识咧点样俾自己咧。諗返自己而家呢一刻个状态系点样嘅，有咩情绪啦，而呢啲情绪呢可能都提醒緊我哋一啲生命嘅课题㗎喎、哦。咁譬如可能佢哋我哋有当中我有听过啲小朋友嘅分享，就话哎近排真係好大压力啊，妈咪唔俾我打机啊，即係呢个系压力嚟㗎喎。 小朋友嚟讲可能系嘅， 系啊。咁亦都透过呢一啲俾佢哋宣泄返一啲其实小朋友都有自己嘅情绪嘅，同埋压力。譬如有个小朋友去问我，佢同我哋讲，佢话：，我最烦恼，近排最烦恼嘅事咧，就系我生得矮咯。咁我哋听到嘅时候咧，我哋都即系成班义工咧，都觉得即系好，即系好痛心。咦，点解个小朋友因为自己生得矮，其实都未完成个发育期啊？ 我细个都试过，因为唔知咩食，永远都企最前嗰啲，又坐最前。 其实我系，我先系，我去到中四先高嘅。 我哋而家好高大，系咁，所以我哋咧就听到，我哋听到小朋友咧，佢讲出一啲，佢可能未必咧平时。 同媽咪坐喺度睇睇下電視，唔會無啦啦同媽咪講，我覺得自己生得矮啊咁樣。咁但係咧，透過喺工作坊裏面咧，幾個小朋友一齊分享，咁另外一小朋友就話：都唔係啊，其實你都唔係啊，你打機嘅問題我都有啊，咁樣大家咧一齊去分享一啲生活裏面咧。即如果大人睇呢就觉得好似好无聊。 好得意啊，但係见到佢咁倾。 係啦，咁佢哋倾完倾完之后呢，咁然之后呢我哋就返返去感恩嗰个位嗰度啦。如果呢啲一啲嘢呢，你当中呢有啲咩人帮助到你啊，咁就係个小朋友就讲话，有老师去鼓励我啦，媽咪又肯教我功课啦，又或者媽咪又安排篮球班俾我去上啦，咁就俾我练高啲啦，咁样。咁成个小朋友就会搵返嗰个方法啦。 嗯，咁真係又係要啲時間啦，同埋真係要去了解其实小朋友面对緊啲咩问题嘅呢，面对緊啲咩压力嘅呢，呢、這个就係你唔去倾，其实你冇人法了解得到㗎嘛。即係我哋做大人嘅话，我就更加唔係人哋阿妈添啦，阿爸阿妈就可能会好了解呢个部分啦。咁华生呢你其实你处理嘅个案都係比较係成年人会多啲嘅。小朋友你係咪好少会处理呢啲个案㗎？ 直接唔多，但係处理家长就好多。 咁你就讲家长嗰 个。其实我諗同正如出嚟所讲，我咁透过啲同小朋友一齐嘅互动咧，就其实都系将一个即系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因为我哋香港人好习惯好自我中心，即系以自己为本啊。咁所以我哋咁唔开心，然后人与人嘅关系都系 吓。冇错， 其实感恩系讲紧我焦点，唔系净系讲紧将我嘅需要变成一种期望，加诸喺所有人身上，要全世界满足我嘅需要，我先开心。咁嘅人生系一定痛苦，一定唔开心，同任何人都冇可能建立幸福嘅关系，无论亲密关系、伴侣关系，就算工作团队都唔会开心，结局大家都输。而家成个社会嘅趋势就系咁啊，甚至去到谩骂、互相批判、互相攻击，咁呢个大家都输晒嘅，冇人赢嘅，所以系个悲剧，成个社会嘅悲剧嚟嘅。净系讲学童，我最近都听有啲朋友，我身边先有个朋友十岁，同阿妈讲：阿妈，我想自杀。 真嘅， 吓到阿妈唔识反应啊！然后佢同阿妈讲：阿妈，你俾一个理由，我仲要翻学啊！啲老师戆居嘅，啲同学戆居，一路喺度闹。咁呢个好聪明嘅小朋友。又承受壓力好大好大，阿媽完全唔識 handle， 而阿媽又同意，真係即係睇到個小朋友好唔開心， 自己壓力好大嘛， 壓力好大，而每日又要做功課，逼到佢自己都好辛苦，好辛苦，都阿媽都唔明點解要做啲咁嘅功課，啲生字深到不得了，等等等。 結果點樣處理咧？呢啲個案 冇啊，就係聽到佢嘅需要咯。即系感恩就简单，譬如咁嘅讲，我就同个家长讲，你首先聆听先，千祈唔好话你要翻学噶，你唔翻学咁冇用噶，咁佢真系会跳落去嘅，即系佢觉得你否定我，我生命真系冇出路。 俾佢讲先咯， 系啊，因为佢再睇唔到，对特别对一个有情绪有小朋友，佢唔系谂得咁清晰，佢真系就系咁样咯，即系真系轻心，唔系讲笑佢大佬呢啲嘢。咁所以第一样，你了解佢里面真正需要先。佢最需要系咩？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爱、被尊重、被肯定。咁所以你好简单，你同佢讲，你净系同佢讲：阿妈好欣赏你噶，阿妈永远都爱你噶，你喺妈咪心目中系最叻噶。你放心啦，妈永远同你喺埋一齐啦。呢啲基本功嚟嘅，但呢啲真系救咗命嘅，唔系讲笑嘅。当我觉得喺困难嘅时候咧，你同讲嗰咩大道理，嗱读书先有用嘅，读到大学呢啲废话嚟嘅，冇人会听呢啲嘢嘅。每一个人讲到气咳，即系每一个人喺困难嘅时候，佢最需要一种情感嘅支持。咁所以感恩就系首先多谢翻个小朋友。哎呀，其实你好叻噶，我多谢你嗰阵时又孝顺啦，你又帮咗妈咪做家务啦，你又帮 同埋你好乖，讲咗出嚟俾妈妈知。 冇错啦，哇，你好劲啊！你而家先可以 做，而唔系用咁件事咯。 所以感恩其实系帮我哋揾翻我哋生命嘅价值同埋力量，而唔系永远做一个受害者，同埋唔会咁自我中心啊！即系唔感恩嘅人就 系 通常系比较自我中心，总系要所有人都满足佢。咁呢个行唔通嘅，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次我自己都好开心，就同呢班小朋友真系经历咗呢啲嘢。如果你真系想睇到，特别佢正阿 Cherry 讲个小脑麻痹症嗰位朋友咧，我听佢唱《海阔天空》个录音，哇，我感动到唔识讲，佢讲嘢都讲唔到咁就 系 嘅。 但系佢唱出， 但佢唱到就唱嘅时候好激动，好 passionate， 咁所以想感受下呢种激情咧。 系 10月23号 三点钟，系啦，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啦， 冇错，只要上网打。第四届香港感恩日， 就可以攞呢个门。 我都要上去打先。 系啊，今日咧好唔该晒啦，即系多谢晒两位，包括华生啦，同埋 Cherry 咧，同我介绍咗呢个香港感恩日。希望 亦都唔该晒长哥， 唔该晒长哥， 唔该晒，唔该晒。 原来生活好快乐。